北京时间1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曲。 我叫田波，今年21岁，记得手机里最珍贵的、最不舍得删的一张照片，应该是那年夏天和兄弟们聚在一起，大家都喝多了，然后拍了一张照片，虽然把大家拍的都特别的丑，可是想想那可能也是我们人最圈最多的一次聚在一起拍的一张照片吧。现在大家各奔东西，很久可能也都聚不到一起，那张照片也就成为了比较珍贵的一段回忆吧。然后希望这张照片永存，我们的友谊也永存。 照片中的你和我靠得好近，笑得好暖和，那一刻仿佛就能到永久，你的眼里映着我的温柔，所有美好的回忆在全都变成了折磨，还要多久才能够解脱？爱的世界让人不够承受。 凡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 北京时间的10:05，欢迎您回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静瑜。首先呢，要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我们来欢迎一下职场达人袁威老师。 大家好，我是大圆。 欢迎大圆哈，今天继续来跟我们探讨一些职场方面的话题。来到我们职场有高招的朋友们呢，可能是一些职场的新鲜菜鸟，也可能是工作过一段时间，但是在职场当中有一些自己想法或者有一些自己期望的人。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讨论的一个话题，之前如果你在关注我们的直播的话，已经看到了，这是叫职场开挂有多牛哈。通常我们都把职场里面比较厉害的人叫做大牛、大 V， 特别厉害的人。那今天看看他们到底是怎么开挂的，或者说我们距离职场开挂究竟还有几步呢？一开始还是先为您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在北京地区的朋友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您也可以通过新浪一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看到我们的直播，正在直播当中的职场有高招。同时通过蜻蜓 FM 搜索北京青年广播，也可以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想要职场开挂，也可以登录木耳 FM 搜索职场有高招来回听和回看。一开始说这个开挂哈，我觉得不同的人可能对开挂都有不同的定义，所以那先想问问大圆，你觉得什么样的人应该算得上是职场开挂？ 这个话题的话，我昨天问了我的一些这个姐妹团，我的听友团，然后他们对于这个开挂的这个理解真的是不太一样。比如说像我的这个姐妹团，她有的可能是60后，他们这个子女已经是这个00后或者是90后。00后90后很多这个小朋友是打游戏的，所以他们对于开挂的这个理解呢，就觉得是我通过这个其他的这个不正当的这个手段来迅速的获得成功。 就我们打游戏的开挂，前一段时间这个微信小程序跳一跳，简直是把我跟我的朋友都坑惨了。后来发现你辛辛苦苦一晚上不睡觉熬出来那100-200分，在人家用什么外挂服务器面前根本就不是回事儿，轻轻松刷到2-3千。 是的，所以他们对于这种这个开挂的理解会存在两方面，一方面呢是通过这种不正当的手段而迅速获得成功，比如说打游戏打通关， 赶快把这些人踢出外挂服务器。 是的，他们是比较就极度 diss 极度鄙视的。 对， 那么另外一方面，比如说像这个跟我同龄的这个80后、70后乃至60后的这些姐妹们，她们比较一致认可的这种所谓的这种开挂模式呢，就是我为之努力，然后储备了很长时间，然后终于有这样的一个爆发的一个机会，然后我冲上去。那么这种开挂是他们所接受的， 也就是我们传统都说的是这个幸运总是会留给有准备的人的。你只要好好的去丰富自己，然后等到机会来的时候，扼住命运的喉咙，这样开挂的人生才值得大家去钦佩的。 是的，而且他们也提到了，就是比如说近期都在吵的就是这个赌王的这个 儿子，哎呦，就是嫁人就嫁何猷君呐。 是的，就长得很帅，然后又是绝对的这个富二代， 麻省理工学霸，而且区最强大脑，直接在短第一名吧，他是解那个华容道是吗？ 是的，是的啊，所以大家说，哎，这个人又帅，然后又是这个真正的富二代，又比你还要努力，因为实际关于他这个在最强大脑这个整个的这个表现，我实话实说啊，并没有看，但是呢据说他是为了这个考试是连续熬夜，我觉得这点是持续就是是让我敬佩的。 对，因为我看了一下他当时第一期的时候，那个确实那个场面非常壮观，大家想象一下，大概有100-200人在同一个教室里面，每个人面前一个 iPad， 你要在固定时间内立马解开华容道的这个游戏，我们都玩过如何排列这个数字，然后解开了第一名你就迅速摁说完成，然后这样你就开始排看谁的顺序最高。第一轮测试的时候，其实当时何猷君是拿了第7名，他在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我对我自己表现特别不满意，我觉得我应该是第一的，就第二次直接就拿了第一。包括所有嘉宾团里的人，你其实可以看一下他们的表情，就是如何对于开挂的一个定义，就是何猷君居然是他，为什么是他，在家里好好花钱开跑车不就好了吗，为什么要来跟我们竞争这个。 是的，但是我们经常能看到就是我们身边已经家境很优渥，然后这个各个方面都很不错的人， 我们觉得就可以躺着晒太阳的人群， 对，但是他们依然非常的努力。但是我觉得这个静瑜本身也是一个开挂的一个状态。 我算开挂吗？ 因为我知道这个静瑜是这个白云松老师的这个女弟子 啊，那是老师比较好，跟我没多大关系。 但实际上每一个师门，比如说我的这个导师啊，实际我是顺便想吹捧一下自己。 我应该顺道的问一下，说对，没接触套路，不应该这样问一下。大元，那你的导师呢？ 没有，就是 很多特别优秀的这个老师，他在选择弟子的时候，他实际蛮挑剔的，因为可能每年的名额并不多。 哦，那你先说吧，你先说完，我再告诉你背后的故事。 首先我不介绍我的导师啊，不要吹捧，因为他的学生已经很多了，就是我是北航软件学院的这个硕士，所以我是本科是一个文科生，在考这个老师的这个研究生的时候是真的很费劲。 对，因为就跨大类、跨学科、跨专业，真的是非常的费劲的。 对，所以就是在我这个整个考试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得到了老师这个鼎力的帮助，包括他的之前的这些师哥师姐们啊，只有文科生考一个这个理工生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啊。 反正我见过的是，我见过是理科考文科成功的，我到目前为止大学是我第一个见过是文转理成功的。 对，所以这个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了。好的，我自我的这个吹捧就到此为止了。所以我是说，这个白云松老师为什么选择静宇来去做这个？ 我告诉大家这个背后的故事啊， 就是你用了什么套路？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我是顺便再吹捧一下，我是他第一届学生。但是第一届呢，好就好在说，哎，前无古人，但是也危险在就是说没有一个参照系，你不知道说为什么他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评判。比如说之后的几届师弟师妹就问你说，哎，师姐，你们当时怎么准备的？老师比较喜欢什么类型啊？你有个参考。我们当时完全是一脸懵，而且真的，我们学院因为我是播音学院嘛，当时去找到我们学院的时候，白老师提出一个明确的要求，他说他不想要本科学播音的，他想要一些复合学科背景的。我本科学新闻的，所以正好就跟他契合起来。正好当时我们老师在面试的时候也没有告诉我们说到底是要干嘛，所以每个人就只是去跟老师聊天，直到最后一轮的时候，老师叫过来跟你说啊，你们交一个简历给我，交完了之后告诉你说是白老师要选研究生。 哇， 那拿回来重写一下可以吗？但其实就是这么一个巧合。后来我们也问过说，哎，老师为什么选了我们，当时有这么多名校，因为我们同学比较特殊，就是白老师这个东西联大，他是每一年从北大、清华、人大、传媒大学招10名学生，所以就是每个学校基本上新闻学院的学生都给你挑，然后每个可能就只挑2个人出来。你就问老师说，哎，为什么选我们啊，就想听到一些，哎，你们比较优秀啊这样的话。老师说缘分吧，可能就点兵点将点，哎，可以就点到你了。其实我觉得这里面哈，虽然说是跟大家分享了一段有趣的小故事，但其实也提到了说职场开挂当中必备的一个要素就是幸运。我一直都不否认，包括跟我自己的老师我也在说，我说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所以可能在某些人当中，我这种不思进取的模式也算是另外的一种开挂，但是这种挂我觉得跟幸运有很大的关系。当然前提我也非常认同大元所说的，你首先要做好你自己，这样在机会来的时候你可以抓得住。我首先得先考上传媒大学呀，不然怎么能成为白老师的研究生呢？ 是的啊，这个考上传媒大学的话，对这个英语还有这个包括政治还有其他考试的这个专业课的成绩还是有相当高的要求的。 是，其实我们今天扯远了哈，跟大家分享的是职场开挂。当然了，像刚刚其实我跟大元这个沟通，大家也发现了大家对于这个开挂的定义都不一样，而且是不同年龄段的人对于不同的开挂的都是持的方向或者说持的态度也都不一样。我们先聊到第一种吧，也就是大家通常所说的这种投机取巧的方式。就是说可能对于爸爸妈妈那一代人，他们比较不屑于的就是比如说他们跟你说，哎，女孩子你差不多读个研究生就可以啦，不要再往上考啦，找一个差不多的老公嫁了，然后好好的相夫教子。我身边确实有这样的同学，因为可能直白一点说哈，就不点名了，希望大家今天同学们不要听这期节目。就是可能学播音的女生大家会有一个偏见，就是说，哎，你长得也比较好看，然后呢相对来讲看起来也很有文化的样子，那哎给你介绍一个老公，然后呢你接下来下半辈子就无忧无虑了。确实在我刚开始还自己租房子，每天去挤地铁，认认真真上着3班的媒体行业很辛苦的时候，他们已经坐上了开豪车，然后住好大 house， 然后每天各种全世界买买买游游游的这样的生活。但其实你发现周边的一些同学持两种态度，一种是很羡慕，觉得好开挂的人生啊，我也要像他一样。但另外一类人呢，他们就觉得说多没意思啊，一眼都望得到头。其实你花钱的这个阔值是很容易被刺激的，对，你总会就觉得说，我还需要更多的满足，更多的满足，就会觉得空虚。但是你对于职场的这个晋升来讲，永远是一条刺激之路的。大元觉得呢？ 我觉得我是在职场当中啊，是不断的去走出自己的这个舒适区，就是找不痛快的这种人。 对，因为其实大元之前跟我算是同行，也是在做媒体行业，那现在跳出来自己创业，我特别佩服这种能离开舒适区的人。因为刚工作的时候，老师就说，你要警惕，你们会被温水煮青蛙。 但其实当你意识到的时候，已经是自己觉得，哎呀，我腿是不是大腿已经开始可以吃了，对吧？就是怎么样当时决定说，哎，跳出来，一直要给自己一个挑战的。 首先是这个样子，就是我最早一次创业是在我初中二年级的时候。 哇， 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因为可能我觉得哪里这个有压迫，哪里就会有反抗。因为我父母啊是一个非常这个传统的，都是公务员，所以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家庭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孩子，所以在我看来做这个公务员，我没有 diss 哪个行业，但是至少我很了解我父母的这种工作以及生活的这种状态。 我们再准确一些吧，就是我不知道大边家是哪儿的哈，但是我很赞同你的这种，就大概是三四线城市。 是的， 对，喝茶水看报纸 包括我的一些这个小学同学还有中学同学，他们现在在家乡也是这样的一种状态，比如说 对 三四点钟就去到他们这个工作单位，可能就找不到人了。 嗯，买菜去了，接孩子去了，去看婆婆去了。 对对，打打麻将啊，然后这个撸撸串啊，喝喝酒，然后畅谈一下人生。就这样一天就过去了。我会觉得会比较无聊，所以在我这个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我就反叛了一次，我说我自己这个练练摊儿。 练摊儿是秀水那种练摊儿吗？ 就是摆路边摊， 自己批发了一些。 是的。 什么东西？ 我记得我第一次是卖一些这个，就是我想想是什么，有一点是类似于像这个摆件，就是小摆件 啊。我知道，就是初高中女生都很喜欢那种小挂件儿。 对对，还有就是像就是南方有一种糖叫狗屎糖啊，现在叫狗屎糖啊。 我记得好像有，就是一个大象装大麦的那种袋子，里面装着狗屎糖，送别人，祝你行狗屎运。 对，但是现在是一袋子一袋子的送，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呢，就是 一颗一颗买 啊，一颗一颗买，然后这个几毛钱几毛钱，我会觉得那样的这个会很有趣。 对，我批发价拿出来，然后加一点点钱卖给你们，但其实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就已经学会了，哎，如何从买如何卖出赚得自己第一桶金的一种感觉。 是的，而且就是在我们那种这个十八线城市啊，这个摆摊儿是没有人清理的，然后很热闹，就晚上会有大排档，然后会有夜市。但是确实也会非常非常的辛苦啊。 所以你是觉得这样的事情会很有成就感？也有挑战，对吗？ 对，至少这个领域是我未知的，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但是通过那一个假期这样去练摊，我也知道，首先我自己并没有赚钱，我赔钱了。我是赔钱的，就是我把我的压岁钱赔进去了。然后当然这个中间也经历了一个这个比较大的一个人生波折啊，就是我的货没有了啊，被抢走了啊， 被抢了， 被抢了，是在进货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这个发生了一些意外啊，因为我小姑娘嘛，拖背不动那些货，所以就是找了不太正规的这个小红帽。对，那个时候还没有小红帽，现在很正规小红帽，但那个时候就是这个类似于像脚力工这样然后都把我的货就整个就端掉 了， 拖走了啊，所以就是人生的比较重大的一个波折。我重新思考了一下，就是我还是需要回去读书攒一攒力量但是创业这个就是说做生意不说是创业啊，那时候就是做生意是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埋下了种子，所以我每一步后面的关于我的这个职业的规划还有包括创业的规划我比较满意的状态是都在我的计划当中，我并且为之努力去推进执行。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大边就是我们所说的那种不屑于走一些就是另类开挂，就是借助开挂服务器开挂的这种模式，而是会选择一种自己为自己开挂的模式？ 首先我是金牛座。就这个金牛座好像是有一种这个老黄牛的这种气质。 对，就很踏实肯干。 对，就是我不鄙视说所谓的这个机遇，人生开挂的这个机遇，但是我比较喜欢很确定的，然后自己能控制的。因为曾经有一个姐姐跟我说做一件事情的话就是可预期可控制可承受这三点如果我非常确定好了，那我就可以去做。 咱们听听我们的职场高招哈，可预期可控制可承受。 是的， 其实我之前也经常跟我的一些朋友去分享一个理论叫做抛物线理论。我们通常都会知道说你抛得越高，那你的落点相对是来讲是可以的，所以你在做一个选择的时候不要去想说它那个最高点可以达到哪儿，你去想一下它那个最低点能落到哪儿。如果最低点你能接受，那你再去做这件事情。就包括像现在很多人去做一些风险投资的时候也会只盯着高点去看，但真的当低点来临的时候它是有这个可能性的，不管你多小它一定是有这个可能性的。一旦它是你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的时候，那么麻烦就来了 但是在我们生活当中会遇到两类人一类人呢是只盯着高点， 对、 比如说在我创业之后也接触过很多的这个投资人， 嗯， 他只会盯着高点，比如说你的未来 你能带给我多大预期啊， 对， 你就使劲给我把你星巴克的那几十亿的理论都抛过来吧。 对，就是要讲各种这个所谓的你要学会讲故事。但是后来我总结一个 忽悠，接着忽悠， 对，就是忽悠或者是喷啊，然后这是一类。然后还有另外一类的这个投资人呢，就是他只盯着风险， 嗯啊，比较保守型的， 非常保守，就是这个事情我只要这个风险，它可能会有一个杠杆， 嗯 啊，但是我们会知道这个不管是机遇它是一个双刃剑，它可能背后 对永远伴随着风险和挑战的、 对，就是它如果是没有风险特别确定的，就这个事情我已经非常非常确定它没有风险，那我为什么要拉着你一起去做呢？给我一个理由。 嗯， 我觉得人的不要跟人的这个私欲来去对抗。 是，其实今天跟大家讨论的这个职场开挂的问题哈，我们其实已经帮大家做了一个分类了，那就是你看看你自己对于开挂的定义是什么。如果单纯的讲的就是说，哎，那我就是要求大家世俗意义上看起来的成功，有公司，赚大钱，开好车，住大房子、那么手段不重要的话，那是另外的一类。而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探讨的就是如何脚踏实地的通过自己努力的一步一步走向开挂的人生。而现在呢，通常大家可能接触到开挂，你对比自己之前的心境，特别是很多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可能刚开始进入职场的时候，我会被很多的这种就是文章所吸引，比如说哪个师姐转发了一个我们学校的某大牛师哥，哎，我们大牛师姐，比如说袁伟，哎，我们学校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哎，毕业的现在是已经是一个创业公司的老板了，美女老板怎么怎么样，然后你看哇他好厉害呀，我觉得甚至说有一天吃饭在学校里碰见你都会觉得说吓得不敢跟你说话一样。但其实你自己一路走来知道自己经历了什么以及一些心酸，特别是你有没有这样一个自我包装，或者说有没有觉得说我就是要推出去，觉得说要给大家一个我是开挂了的形象。 首先的话，我经常我也会回到我的母校跟我的师弟师妹们去分享， 嗯， 但是从来就没有一个这个成功者的这种姿态去回去，我都告诉大家我是一个这个职场的 loser， 是一个坏丫头。 为什么呢？ 因为我像昨天我在跟这个高丽再去分享的话说，实际头三年是一个不管是创业的头三年还是我职场的头三年的话，都是一个很懵的一个状态。那很懵的状态可能因为我不太确定我自己是谁，因为像山本耀司他曾经对于这个自我的这个认知他有一段话，就是说你要不断的去碰撞外界，然后外界反弹给你。 对、 这个、 我们学物理都有一个碰撞一个反弹力， 是的、然后呢通过外界给你的这个反弹来不断的确定自己到底是谁。 对、其实人活着的三个终极问题吗，我从哪里来，我是谁，我要到哪里去，我们终极一生都在寻求这个问题。 对，所以在这个中间它有一个特别关键的一个动作碰撞。 嗯， 但是我在这个舒适区当中是很难找到这个碰撞， 我待着我不去撞也就不会有反馈。 是的， 对， 是的，虽然 可能撞回来这个力是舒服的、但也可能一下把我弹的飞出去，半天缓不过来劲儿。 对，但是在我这个比如说创业的头三年或者是职场的头三年的话，我会非常确定就是反正我年轻嘛，我年轻的时候我能承受得起，大不了的话我重新再找一份工作， 大不了从头再来，就像歌里唱的那样。 是的，但是我记得头几天好像有一篇文章然后在这个朋友圈里被刷爆了，就是好像我应该是一个这个收费站的一个收费人员，好像做了几十年的这个工作、但是我只会收钱这一个动作。那我觉得这样的这个职场人生确实会有一点悲催。 对，其实我们仔细想一想，新技术革命这么发达，如果说有一天突然需要二维码了 ETC 了，全都普及了，甚至说现在可能像电动汽车你在路上行驶已经开始有行驶当中路面给你充电了，这种模式一旦都通入了之后，那你的不可替代性极差，任何人都会收钱，但是你只会收钱，这就谈出区别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对于开挂的定义就变得尤为重要，你是不是想要给自己开个挂呢？在我们的新浪一直播活力982的平台当中哈，胖胖爽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给我们送来了很多小礼物，谢谢你。还有我就叫李维义问我们说开挂啥意思，解释完了之后也给主播点了赞，谢谢你。你再问我们说啊，游戏外挂，当然这个跟游戏外挂不一样的哈，就是说游戏外挂呢是借助一些不太正规的，哎，大家不守规则的这种方式来进行，你达到某一种目的。我们今天想跟大家 家一起去分享的是如何脚踏实地一步一步的走出开挂的人生。其实这个所谓的开挂呢，一方面是外界认为你开挂，另一方面是自己给自己有一个开挂的目标。那外界认为你开挂的话，可能方式就有很多种了，比如说像一开始大圆跟我们提到这个何猷君，何猷君的这个开挂呢，其实不算是一个偶然吧，因为他的家世非常显赫，可以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他是澳门赌王的这个小儿子，从小家境非常的优越，而且呢一直是一路私立学校念到了麻省理工 MIT， 现在也是麻省理工正在就读的一个学生，放暑假了，放寒假了回来偶尔参加个电视节目，没想到就出名了。但这个出名的背后呢，肯定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的，可能他有专业的团队在运营，在公关，甚至有专业人员在帮他策划。大圆怎么看待这件事？ 首先毋庸置疑，他非常聪明，他也非常英俊，然后他很懂得自己的这个优势是什么。而且我觉得如果自己有条件，然后可以去这个公关，可以去 push， 为什么不可以呢？就像刚才这个静月提到，比如说学播音主持的很多女孩子很漂亮，然后可能在这个刚毕业的时候就这个很早就结婚了，然后婚姻很幸福，然后老公很成功，然后过上了这种这个有 很优渥的生活， 对，很这个生活条件很优越，但是如果这个就是他想要的，那为什么不可以呢？ 对，就是也是人生目标不一样，就我就想要一个美满的家庭，过相夫教子的生活，我有这样的条件，为什么不？ 是的。 但前提如果说我跟大圆一样，我会觉得说，当然首先哈，我跟我们众多的同学不太一样，就是可能相貌当中不太适合，就需要自己像老黄牛一样勤勤恳恳的一步一步往前走，这个时候就需要对自己的人生有一个具体的规划了。 是的，就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是像我们这个样子的，就是可能我们的没有那么开挂的一个基石啊，比如说 基础， 对，所以的话呢，就要通过我们一步一步的这样的沉淀和努力，来打开自己所谓的这个机遇，因为这个我比较喜欢做这个传媒行业啊，我发现作为传媒行业的话，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思维模式，就是我会不断通过我做媒体的这样一个身份，获得外界的很多的这种支持，很大的一部分支持的话来自于知识。你会发现就是有的人说，哎，袁伟你很聪明，我说不是我聪明啊，我真的很笨，我说在我中小学的时候，这个是很让父母担忧的，这个成绩非常不理想的中等生，但是后来为什么会显得你好像很聪明，我说是因为我进了一个聪明人堆里啊，他们把他们的这个知识传输给了我， 因为我们一直在吸收。 对，是尤其是做了媒体之后，就是每天我们接触的外部的这个信息非常非常的丰富，而且呢，因为媒体这样的一个身份，我们所能连接到的都是单一垂直领域很厉害的，就是牛人，所以他们把他们的这个知识传递给我们，我们很好的一个吸收的话，转化成我们的这个基石，我还是说基石，这样会表达的，通过我们的这个口头来表达，好像我们很厉害。 是职场开挂的人哈，打工也可以让人望其项背，打出新的高度。今天职场有高招，和大家讨论的是职场开挂。半点广告回来，我们直播继续。 蛋蛋戴着墨镜去超市，蛋蛋妈说， 你能看清你买的啥吗？ 我现在红了，自打参加了北京电台2018年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脱口秀达人征集活动，好几万粉丝给我点赞。下载火山小视频 APP， 点击北京电台脱口秀达人活动专区，秀出你的脱口秀，还有机会领取新春红包。今年春节就听你的。 诵读经典诗篇，传播朗诵之美。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蒲歌读美文朗诵会。 大家好，我是蒲存昕，这将是一次与众不同的蒲歌读美文，是一次由我们共同创作的朗诵会。 详细请关注蒲歌读美文微信公众号。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是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依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依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坐看云起，高丽之招，这里是职场有高招。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主持人静瑜，让我们再一次来欢迎职场达人袁伟。袁伟老师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大圆儿。 今天想和大家讨论的话题是职场开挂的人到底有多牛呢？其实上半时段哈，我们主要是跟大家讨论一下这些开挂的定义，包括其实像开挂呢，很多朋友也在我们的一直播的直播平台上跟我们发表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一开始还是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您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在北京地区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到广播，您可以在新浪一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样也可以在蜻蜓 FM 搜索北京青年广播收听直播。想要职场开挂，登录木耳沐浴春风的木耳朵的耳 FM， 搜索职场有高招就可以回听和回看了。其实这个职场开挂的人哈，我们下半部分想跟大家着重聊一聊如何才能职场开挂。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例子吧，就是今年一月份正式退休的空中客车集团的销售总监，叫做他的名字叫做 John Lyon， 但是大家习惯称他为 Mr. Airbus， 就是空客先生。他是空客的销售总监，到底开挂到什么地步？他在空客服务了23年，每天差不多给空客挣10亿。在位期间，他这个个人给公司带来超过了10000亿的收入，被华尔街日报称为是活着的奇迹。这不是活着的奇迹，这是行走的印钞机。其实之前的时候，我想起来我朋友问我说，地上如果掉一个1块钱的硬币，你会捡？我会捡啊，为什么？那是钱呢。说你知道吗？比尔盖茨就不会捡。我说为什么呀？你怎么知道他不会捡？他说你知道吗？弯腰捡一枚硬币平均需要2秒钟，但是比尔盖茨在2秒钟当中创造的价值差不多是几百美金，所以这对他来讲是不划算的。 啊，好吧，我没有这么，就是每秒钟或者每分钟没有那么值钱，所以我也依然会捡。 想想哈，天哪，一天挣10亿，当然这样开挂的人生我们望其项背，但是可以在自己的领域当中给自己定一些比较高的目标。我们先从基础聊起吧，就是你还记得自己就是初入职场第一份工作吗？就是像你这样初二就开始创业的，应该对自己第一个选择比较会慎重一些。 我职场的第一份工作的话，实际是跟静瑜可能有一点殊途同归，是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媒体。那就是周边的牛人很多，所以这个怎么样脱颖而出呢？所以我的这个工作就是抹桌子、叠盒饭、扛水，包括跟这个扫地的阿姨打好关系，跟机房的大爷打好关系。 是，因为咱俩是同一家单位，所以我特别熟悉。一直到我离开那个单位大概有一段时间了，然后老师们过来跟我说，就我有师妹，又去了，还过来跟我说，师姐，今天老师提到你了。我说是吧？是不是说我当时专业特别好？他说不是，他们说你以前每次都会帮老师留饭。老师们说你们怎么没那么没有眼力劲呢？静瑜每次都会帮我留饭。可能就是这些细节的东西做得比较好一些吧，至少我走了半年了，老师还能想起我。 对，但是人生当中就是无数个这个细节所累积的。刚才这个静瑜举了一个例子，就是每秒钟能赚多少钱。这个比如说比尔盖茨，他的每秒钟就值好多美金。但是有的人这个不是，他的时间不是按秒来算的。这个可能要计划到 每个小时。因为我记得在我最开始这个从这个一个执行者变到这个管理者的时候啊，就是开始要求我的这个小团队里面每一个人来给我制定这个每日的工作计划。但是为什么要制定这个每日的工作计划呢？就是希望很明确，就是知道他每小时和他的这个工资是否对应上了。所以在最开始我们初入职场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因为拿的是这个按月薪，然后最终可能会有一个年终奖，那么衡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尺啊，我不知道别的公司是否这个样子，那至少是我带领的这个我打工的几家公司哈，包括我自己创办的这个公司，都是按每个小时，你能否为公司 创造利益， 贡献出，比如说你的这个工资啊，我们就举个例子，就是你的工资是一个月10000块钱，那我们计算出来说每小时应该为公司贡献出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价值链啊。尤其比如说像这个空客先生，他是做销售的，会非常明确，比如说他 一天赚10亿， 对，一天是赚10亿的。那当然说你这个不是做销售的，可能是纯粹的这种管理岗，比如说综合的这个行政岗位，或者是包括财务，甚至是人力资源，那他实际也是有贡献的。他也是有贡献的，就是尤其是这类的这个综合岗位，是每天的一些细节来去累积出结果。比如说像人力资源他招聘的这个人好不好用啊，然后这个包括他的培训是否对员工新人的这个培训是否有效的开展，他招来这个人是否有效的留存，为公司贡献这个价值，那也是他的一个考量指标。 对 啊，那么同样的说，我们做设计岗的话，那是否在单位时间有产出，那也是他的一个考核。比如说一个海报，我们给客户报的这个价格是3000块钱，那就要规定时间，一定要卡这个时间，他要完成，让客户很满意，那 OK， 那他是为公司创造利润的。但如果说他的这个占用的有效时间和资源已经超出了给客户的这个报价，那么对公司而言，它是给公司赔钱的， 是一个损失。 对， 其实通过大元这么介绍哈，我们立马就了解了，说这是一定是一个创业公司的老板。通常呢，特别是像我们这一代人，从小接受义务教育，慢慢长大了之后，习惯性的是一种被动给予。老师说，这篇课文背一下，这个东西抄写一下，明天把什么什么东西交过来，你习惯性做一个执行者。所以到了职场之后，很多人可能会像我一样，初进职场的时候会有一种茫然感，我不知道该干嘛，领导你说干嘛，好，做完我就给你，多余的事不是我不想去做，我看不到，也就是说用我们老师之前跟我说的话，就是说眼里没活。其实这可能是一种很糙的话，但其实它是一个很实际的东西。就像大姚说，当你的身份发生一个转变，你作为一个管理岗的时候，你才会通过全局去考量。所以可能会给大家的第一个建议，为什么要问初入职场第一份工作，那就是说你从第一份工作到现在转变成了之后，你的心境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是的，比如说给大家今天带来一个这个阿里的这个资深副总裁菜鸟的首席运营官童文红他的这个例子。大家都知道，好像他刚到这个阿里巴巴的第一份这个职位是公司的前台。 对，很多朋友圈都刷过这个消息，就是阿里就初创的时候十几个人就有这个前台，现在一路一路做到了副总裁。 是的，但是我觉得不是说因为他被这个阿里的这个大盘子推着，然后才从一个前台到了副总裁这样的一个位置。因为阿里很多，我确实有很多朋友，确实有这个工号比较靠前的人，他现在依然是在享受公司的红利，他的职位也 做比较基础的工作。 对，他并没有把他放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岗位上。但是为什么说童文红他可以从一个公司前台变成这个菜鸟的这个首席运营官啊？所以就是你看这个不经意的说公司前台的这样的一个岗位啊，因为初入职场的很多人他都会这个样子，那我的岗位就是这样啊，我就只要负责， 做不了别的东西呀。 对啊，你为什么要我的岗位你只是给我安排说这个我来做活动执行，或者是我是来做这个单一的平面设计的，那你为什么要给我安排其他的这个活呢？你一旦给我超出了我的这个工作的职责范围的话，他会 觉得不干了，小公主不高兴了。 对的， 闹脾气 啊。对的，可能就是这个，我也非常理解，因为当年我也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反馈， 大家都是这么走过来的。 是的，就是比如说我在初入这个电视台的时候，我第一天打扮得很漂亮，我穿了高跟鞋，是我平时一直是穿运动鞋的，但是为了第一天的这个入职，我穿了高跟鞋。然后一位摄像大哥给我指派的第一个工作就是 脱掉你的高跟鞋，然后跟我去抬水，然后帮我去拎三脚架。对，所以就是当时我会有一种不快，说怎么着我也是一个名校毕业生啊，这个我穿的这么干净，人家打扮的很小公举，然后又画了一个很精致的一个妆容，人家平时都是不化妆的，但是我第一份工作你居然让我去抬水，那么多男的你为什么要让我去抬水呢？你为什么要让我去拎三脚架呢？但实际上后来反馈的话，摄像大哥都是说，就是如果你是很推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 那今后可能就不会找你合作了。他会觉得这个记者很难搞，以后我要出什么外景的话，我不要带他，他会拖慢我的进度。比如说我要追一个采访对象，我需要撒丫子跑的时候，他能不能把高跟鞋摘掉跟着我跑？那这个就是我的一个团队。其实工作当中都是一个需要协作的。 是的， 我特别赞同大圆的一个观点，因为我们很少哈，现在还没有做到老板级别，所以能够听到老板的一些规划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说老板在想什么，你只要想老板想的，而老板要替员工想员工在想什么。其实这样一个上下级的渠道沟通了之后，你会发现说整体的运营顺畅，你的整个机构运转得很流畅。但通常我们都是个想个的，老板会觉得说你为什么不好好干活，然后呢同事就会觉得说你只付给我这点钱，我为什么要干那么多的活。但其实你要表现出你自己值更多的价值，那相应的就会有更多价值的工作来找你。而每天都是处在一个拒绝的状态下，那你的人生可能距离开挂的第一步，第一个台阶你就已经迈不上去了。所以其实我很赞同一句已经被说得非常俗套的俗语吧，就是说你的人生的拼搏程度远远还没有到需要靠运气的地步。也大部分人其实连自己该做的最基础的还没有做到，或者说很好的完成都还没有完成到，更何况说在完成之后也替老板多想一点，替同事多想一点，慢慢变成一个很好合作，大家都愿意为你合作的人之后，老板就会觉得说哎，这个时候你的不可替代性就出现了。那我如果选择裁员的话，这个人我裁不掉，那我如果选择晋升的话，哎，我要选择这个不可替代的人。老板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当然就是人才，就是那个才华的才，还有这个木头，那个材料的材，就它会有截然不同的这个区别。还有一类是人员， 对 啊，人才， 感觉人员就是拿来充数的。 对，还有人物，是绝大多数的这个公司的话，尤其我在做这个职场有高招这个项目之前，服务过很多的这种这个大厂。所以他们每年给到这个应届毕业生的名额实际并不多，所以这个竞争就很激烈。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一个需求，就是我是要人才的， 对 啊，才华的才， 他们不惜重金的， 对，是不，首先人员他是不要的，然后这个人员更是不要的啊，但是他要人才和人物，那人才和人物的话，首先当成为人才的话，听得懂。说得明白，有非常明确的这个执行力，那么人物的话就成为我可以带动我这个周边的人来影响其他人，让他们产生结果。 对，哎，其实这样一个网络的状态就在我们面前已经铺开了。你是需要被我拉的，还是说你是可以跟我并肩携手同行的，还是说你是可以拉我一把的？其实你的不可替代性决定了你在职场当中的价值。我们会发现那些我们今天讨论的职场开挂的人群都是不可替代性比较强的。就像刚刚袁薇跟我们分享的这个童文红，他不仅仅是因为一开始就加入了阿里巴巴，而是因为他之前也做过7年的物资贸易。他其实进入阿里的时候已经30岁了，因为不懂专业没有背景，所以一开始就只能做前台，而且业务不熟，还跟同事发生了一些摩擦。入职一个星期之后甚至提出过辞职，但是他咬牙坚持下来了，而且从阿里一路的在进行这个身份的转换，到后来成为了一个资深的副总裁的工作。所以说其实初入职的第一场工作，大家一定要摆正心态，我究竟是不是需要追求一个开挂的人生？那为了这个开挂，我要付出一些什么？而且在你初入职场作为一个年轻人的时候，因为你年轻，因为你有拼劲儿，可能你就要付出更多一些。 对，在初入职场当中，可能大家的很重，就是共同的一个心态，就是说我努力或者是不努力，实际都是差不多的。而且就是这个是大多数人这个心中的一个顽疾。就是80分的员工和60分的这个员工，他实际这个从薪酬来看最开始的时候是待薪酬还有待遇各个方面都这个差不多的，然后遇到的问题也差不多，但是80分的员工要多20分的努力。那么这个我为什么要做这个80分呢？我干脆我就做60分吧。但实际上一个管理者之所以能成为管理者，就是因为他 具备一定的这个识人的能力，因为成为管理者的话很重要的是我能给每个人定义或者是定他的这个价值。 对， 还有一个，昨天我在跟我的一个公司的一个这个新人再去沟通的时候，我说一定要把你的这个工作留下痕迹。为什么要留下痕迹？一方面就是因为作为老板的话，管理的这个半径会比较大，每天处理的这个事情会比较多，那么有效的沟通让你的管理者，至少你的这个直属上司知道你都做了什么，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对， 除非说你们已经达成了一种默契，比如说现在我的这个助手我完全不需要他每天给我汇报他做了什么因为我非常清楚他的这个 工作量和工作强度。 是的是的，但是在我们最开始还没有建立这种默契和信任的时候，那就需要让我知道你都做了哪些工作。 对， 还有一个就是最重要的工作为什么要留下痕迹，因为我们这个工作的状态它不是封闭的，是要跟很多人去打交道，公司内部的人去打交道，公司外部的人去打交道，那一旦说出现了这个失误， 哦，好追责。 对，然后我要去复盘的时候，我就知我每一步的这个工作留下痕迹，我就知道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对， 这个是通过说服、培训、教育， 对， 可以这个弥补这部分的这个短板，还是一定要把这个人开除掉？ 相应的来讲，如果你做出比较大的成绩的时候，也可以通过这个复盘，来决定说，今天是他为公司做出了比较大的贡献，这个项目呢，谁出了多少的力，所以其实也比较容易让领导层面看得见一些。所以其实刚刚像袁伟跟我们谈到了哈，60分的员工和80分的员工，可能正因为多做了那20%，你被领导看到了，那么你将会迎来人生当中开挂的第一步，那就是升职。 对的， 所以说就想问一下，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升职是距自己初入职过了多长时间吗？ 实际我的一开始在头三年的话是一个到处乱撞的一个状态，然后后来在三年之后就很明确自己的一个目标，比如说我那个阶段性的目标就是我要户口和编制，那么围绕着户口和编制，然后哪个地方可以给予我这些，那我就到这个地方，所以最开始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出职场都是一些事务性的，就非常杂，你可能会说我并没有真正的从事我的这个专业呀，我并没有获得这个专业上的这个提升啊，那么 但是我达成了我自己的目标。 是的是的，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坚持只有让这个你身边的人，然后你的 leader 看到你的这个执行能力和忍耐力，还有包括学习能力之后才能在一个领域深深的扎下去，那就进入到职场的另外一个阶段，就是我在这个专业领域来去寻求突破了那么这个就需要你的这个海绵的这种吸收能力那我借助公司内部的有没有这个老师傅能带一带我，那么老师傅凭什么带你啊那你要这个向老师傅去这个 首先先讨好点关系， 对， 套个近乎， 对对，让他知道，就是这个，因为每家公司的这个企业文化不一样，有的公司就是是强制性的要求老人一定要带新人， 有管培生计划的，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就每家公司不太一样，但有的公司它可能是一个优胜劣汰，可能老人带了这个新人的话，就是老人的这个饭碗就没有了。对，所以的话 一个萝卜一个坑系列， 对，所以每一家公司的这个状态，当你发现你的这个老员工没有办法去带你的话，他没有足够的理由去带你的话，那你就要寻求外部的突破但实际我们会发现学习的这个路径蛮多的， 对， 不管是通过网上还是说我们线下的各种培训那取决于你自己，把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但如果说你想做这个专业岗位的话，那就一定要不断的去寻求突破， 对 然后第三段的这个就是这个不断的当你专业岗也很 OK 的时候，你要变成一个战略性的一个员工了， 就要有老板的眼光了。 对，就是你要学会推进，你要不光是你自己的这个一亩三分地，来去不断的把它去这个向前的去推进，而且你要产生这个影响力，要产生你自己的这个磁场，去带动你的团队的人，然后以及另外一个团队的人。去围绕着我们共同的一个目标去把这个事情去达成，那就是我们在这个职场当中的第三段， 对 啊，变成一个这个管理者或者说是一个领导者。 明白了。其实刚刚呢，大圆跟我们分享了这些哈，还有第二点想要告诉大家，职场高招呢，就是说不要给自己设限，别觉得我就只能做这些。其实你远远比你自己想象的要伟大。我怎么今天各种鸡汤梗，一个接一个往外抛？但其实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个阿里巴巴的例子吧。刚刚有分享过这个传奇前台董文红，另外呢还有一个传奇总裁叫做蒋凡，他是85后，今年才刚刚过30的这样一个年纪，已经是淘宝总裁了。因为他2006年到2010年的时候是在谷歌工作，离职以后呢是开始自己创业，在2013年底加入阿里。可能在阿里比资历的话，他都排不到前一万个人吧，都排不进去。但其实我们刚刚通过大圆的这些解释，在老板的眼里，他不是按照你资历来排排坐吃果果的，因为我是有自己的投入成本的，我需要你创造价值的。那他加入阿里之后，具体的做了哪些事情呢？他让阿里的手机淘宝实现了淘宝无线化。我们其实通过自身的改变就可以发现，以前可能都是通过电脑去买东西，但你想想自己电脑已经多长时间没有打开过淘宝网了，我都是手机淘宝， 我也是， 所以对，已经从10%几增长到80%以上了。而去年呢又完成了淘宝网和手机网的整合，仅仅4年就已经帮助淘宝完成了全球最大的社区消费者的这样一个建设，也让自己走上了淘宝总裁的位置，这真的是堪称开挂的一个典范。 就是但我觉得啊，就是尤其像这个蒋凡这样的人， 对 他虽然在这个阿里前10000名他没有排进去，但是他之前是这个有很大的这个积淀，比如说他的这个是2006年到2010年，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85后，我们可以推测他起点是还是蛮高的， 对 啊，然后在这个谷歌去工作，然后又创业，但是他这个是他这个公司等于是被阿里这个并购过来的， 对 啊，所以说我可以说这个人第一份这个职场这个简历在谷歌啊工作了几年的这个光景， 四年 的这个光景，他在这个谷歌这个平台，不管是所获得的这个资源也好，还是专业领域的这个成长，他都达到了一定的这个高度或者是阶段啊。那么另外他在创业这个领域，他的公司可以达到被阿里巴巴去并购的话，那说明他在这个创业领域也是非常非常 OK 的， 是阿里看得上啊。 是的，他不管是从他的这个创业的这个战略眼光，还是他的管理能力，以及他的这个执行，他的团队的整体的这个执行能力，他的领导力都是毋庸置疑的。所以即便他年纪很小啊，然后而且是被阿里并购过来的这个公司的这个老大啊，他依然成为这个阿里巴巴 淘宝网的老大， 淘宝的老大，所以就是我的这个姐妹淘昨天也在说什么样的这个叫开挂呢？就是比如说一个单位啊，它是一个研究院啊，这个姐妹她说，比如说一个人在单位里因为他不是这个主流专业的，可能他一直处于一个边缘地带，然后升职无望，突然有一天某个重要的岗位需要这个很专业的人士，所以他之前沉淀深耕，他就变成了那个无可替代的这个人。 那这样就让我想到了，就是特别想问你的，就是说你有没有遇到过一个就是在同行业当中或者这个岗位上不顺遂，但是换了一个地方立马容光焕发 啊？我遇到过， 就是这样的例子，对吗？ 是的，是的，就是比如说我先不提我身边的这样的这个开挂，因为还是小开挂。比如说大家都知道这个腾讯的微信的这个微信支付张小龙， 对， 他的这个之前创业的这家公司同样也是被这个腾讯给收购了，那他就默默地去做这个微信，但是没想到微信的这个项目居然如此成功，就是现在微信已经有8亿以上的这个用户了。 对，现在我们生活已经离不开微信了，如果离开微信感觉工作就已经做不下去了。 对，而且头几天这个张小龙也说这个微信的这个使用在于就我用完了之后我就离开，但是离开了之后我还会回来。 对，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那如果您现在也没有特别有成就感的工作经历呢，我们也建议您可以到猎聘网旗下的专业校园招聘平台猎聘校园，正在热招产品经理和新媒体运营的岗位，好岗位，祝你快速的职场开挂。其实刚刚分享了一个这个张小龙的例子哈，大家可能就在用微信，但并不知道微信支付到底是谁。但另外一个人也是借助微信大火起来的，大家非常熟悉了，罗振宇。 也算是你的前同事对吧？ 是的是的啊，因为这个罗老师说实话就是他进入到央视比较早期了， 嗯 啊，然后我这个算是后辈，所以就是我们在央视的时候并没有真正的这样的一个交集。但是他在央视的时候呢是在中国房产报道里当主编，后来呢是到商务电视里去当制片人。说实话这两档节目我都没有看过， 但大家后来比较熟悉可能就是根据商务电视改编的经济语法， 是 还有像对话这个节目， 对，但是他在对话也就待了一年半实际他从2008年就已经从这个央视离职了，大概做了4年的这个自由职业者，在2012年沉寂了4年之后，然后做了一档这个互联网节目叫逻辑思维， 就是大家后来就非常熟悉的这个节目了。 是的，就是上线一年吧，他这个知识社群的这个氛围就已经初步形成了成为了一个现象级的一个产品。在2014年2015年罗振宇获得了中国互联网年度人物年度人物奖那么在这个就是还包括他这个得到每年的这个时间的朋友，而也非常非常成功，我的朋友圈都在刷屏这是一个现象级的一个活动，包括一个产品所以就很多这个做传媒的人来去这个开始创业不见得说我在这个传媒可能比如说像这个罗胖也好，还有包括就后来创业的这个张泉灵他们都是在自己的这个专业领域达到了一定的这个高度，产生了广泛的这个影响力进而再去创业的。但是我也知道很多并没有说在这个职场里面会如何如何开，但是他可能通过职场几年的这个磨练找到了自己可以爆发的这样的一个点， 对 找到那个点之后他为之努力，然后达到了一个爆发的一个程度。 是其实今天在我们的职场有高招栏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开挂的例子哈这些例子特别的励志，但其实到了最后呢我们还是想抓住最后一点点时间，想让大圆给我们一些建议，就是可能那些开挂的人生对我们来讲就是感叹一句哇好厉害，跟我没什么关系，但是具体我要怎么让开挂得了，或者说你觉得我们今天分享了这么多牛人的例子，他们能够职场开挂的关键原因是什么？ 这些人最大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特点就是他都是有目标的。他可能会有一个终极目标，但是他会把自己的目标根据自己所处的不同的这个阶段来去拆解因为我之前这个听黄渤讲过一句话，就是你要面对你自己的阶段性的无能所以的话就是你目标可以定得高一点，比如说这个目标定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呢，就是我踮踮脚尖我就能够得上，所以就是这个阶段性的目标， 我们先挣 目标， 先定他小目标，先挣他1亿 好吧然后呢再就是学会坚持， 对 因为不见得所有的坚持最终都有结果但是你不坚持的话它一定是没有结果的，所以说成功的话我们说对于成功的话要么从没有开始，要么然是从没有坚持 是 第三点，就是你的付出与你的这个目标一定要匹配，就是你的努力一定是匹配的不要就是这个定目标啊或者是愿景一定是渴望而可及的，而不是渴望而不可及的。 我们定了1亿的小目标，你知道赚1亿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吗？要付出相应的这个匹配的努力哈。 是的，就是在这个，因为他的这个人生阶段的话，他就是可以定这样的这个目标，他可能每分钟都是可以赚多少个亿。但是呢，我们也看到过，在他创业最早的这个阶段，比如说他要拿到一个贷款，一个千万级的一个贷款，然后要看人家的眼色，同时在一年当中会不停。停的接到法院的这个通告， 对， 来去打官司， 其实都伴随着辛苦。开挂的背后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辛酸。今天早上呢，我在刷朋友圈的时候，看到我同事拍了一张从江北大街14号拍出去的整个长安街的照片。当时天还没有亮，他配文说：“科比说，我知道洛杉矶每一天清晨4点钟的样子，你知道吗？”我们通常很熟悉这一句话，但不熟悉的是他后面的话：“每天洛杉矶早上4点钟依然在黑夜当中，我就起床行走在黑夜洛杉矶的街道上。一天过去了，10多年过去了。”洛杉矶街道早上的4点钟依然没有改变，但是我已经变成了肌肉强健、有体能、有力量、有着很高命中率投篮的篮球运动员。这是科比的经历，也作为今天职场开挂的一个经历分享给大家。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继续为您送出的我们的活力 Music， 希望您不要走开，我们明天再见，拜拜，谢谢大圆， 拜拜，谢谢静瑜。 今儿一早收到初恋的信息，问我在不， 莫非有戏？ 我欣喜万分，用颤抖的双手回复：“在呀， 吐金池。” 什么呀？人家说他参加了北京电台2018年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脱口秀达人征集活动，让我去点赞。 下载活